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哦，万有俱全。 赵王，小小的凡间优点，竟然夸此喊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哎，师傅，人家开优点，总不能在招牌上写。万用不全，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 哦， 恩客。哦，原来是二位道长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。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道长，请坐。 告我走。 不知道长官你小弟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潜规，这碗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喝下好大的口气、 道长不请，请赴当房。 贫道口饱，不用当房， 请见。 听了。 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。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买完，心有味道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啊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爹地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真是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招牌打碎。 是， 且慢。 哦， 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。 哦， 稍事复又便是。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现。 好，好一个信用未现。 你 哎。

这是、啊、 师傅、啊、师傅、啊、我来帮你点思维 你、啊、哎呦这这 哎呦哎小姑娘我也要点思维怎么你也要点呢哎你听着

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门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人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音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就刻上天将他的啊，不今就为露西清光。

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